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在西昌发射场的任总是个大忙人，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考虑周到，何况这次发射的是美国的卫星，还是第一次。但是任总再忙也忘不了散步。任总散步是颇有些名气的，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雪，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发射场，从不间断，几十年如一日。为了采访，我曾经陪同任总散过几次步。在散步中，我不光感受到了任总的生命的力量，也感受到了任总宽阔的胸怀。任总散步的时候，步幅不大也不小，速度不快也不慢，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节奏，走得稳当。他散步的时候看上去似乎运筹帷幄，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抬起头来，或环顾一下四周翠绿的群山，或凝视一下高耸云端的发射架，一双深邃平静的目光给人的感觉，有时候显得纷繁复杂，有时候又显得惆怅空茫。据说任总散步还有一个特点，在酷热的盛夏，偏偏要在中午散步，而且不到阴凉之处，专门顶着太阳走，纵然是大汗淋漓，依然是我行我素。旁人见了问他，哎，任总，你干嘛呢？他呀，嘿嘿一笑，你知道什么？这叫夸父逐日，家住燃烧啊。难怪航天部的人都说，任总有一双铁脚板。他的秘书说，我和任总走路，走着走着就被甩到了后面。甚至还有人说，哎，这老头啊，肯定会轻功。其实凡是熟悉任总的人都知道，任总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网球、篮球和足球，后来年纪大了便以跑步为主，每天早上坚持跑好几公里。这些年呢，他每周坚持跑3到4次，一次跑1500米。去年起他又迷上了游泳，据说 他73岁那一年，有一次爬泰山，他一口气爬上南天门。而另一次爬黄山的时候，在爬1800多米的天都峰的途中，遇见一位姑娘。那个姑娘坐在路边是暗自哭泣。任总上前一问，才知道姑娘是因为太累爬不动了，便哭开了鼻子。当后来这位姑娘得知她面前这个老头是一位已经73岁的航天专家之后，感动得赶紧把高跟鞋往脖子上一挂，打着一双赤脚跟着任总一起爬上了天都峰。任总热爱大自然，大漠、荒原、绿水青山，甚至花鸟小草，无一不牵动着他的情怀。这位一生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好像时时都在寻找着人与大自然的沟通的钥匙。在一次散步中，当我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航天，他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他这样说道：探索征服宇宙是人类最辉煌壮丽的一项事业，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那就好像唱戏一样哈，只要定了要唱这台戏，那么总得有人上台唱吧，不管是谁上台唱都得唱下去呀，无非是唱得好一点，唱得差一点，慢一点，快一点的问题。只要国家下决心搞这个事业，放手让科技知识分子去干，总有一天会干出名堂来。那中国呢，也就总有一天会走向世界的。在与任总的闲聊中，他还告诉我，他不仅读中文和外文的科技书，他还喜欢读中国的史书。他家里藏有全套24史，他常常是最新阅读。他不仅细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迷上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天地，小古今，强体魄，铸灵魂。或许正是这位75岁的总总师的生命能够达到辉煌顶峰的奥妙所在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完了总总师任新民的故事，下面呢，跟大家讲另外一位火箭专家，他就是带头羊谢光选。1990年4月3号的下午，就是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四天，美国休斯公司的一位在西昌发射场地下工作的技术人员找到中方有关人士，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很想见见中国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而这位美国技术员说，他很崇拜中国长征三号火箭，还在美国的时候就产生了想见见中国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愿望。可这次到了西昌之后，整天忙于地下室的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希望中方能够满足一下他的这个小小的心愿。中方有关人士很快就做了这项安排。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5年。195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一位老军人带领着10多名随同人员来到重庆一个兵工厂参观。 担任兵工厂讲解员的是一个留着平头的青年。平头青年口齿伶俐，风趣幽默，对反坦克火箭的讲解极为生动。老军人被他的讲解深深吸引了，不知不觉当中竟在严禁吸烟的大牌子下面有滋有味地吸起烟来。平头青年突然停住讲解，走到老军人的面前，一本正经地说：对不起，请您把烟灭掉。老军人愣了一下，看了看站在眼前的这个平头青年，最后还是顺从地执行了平头青年的所谓的命令。休息的时候，老军人来到平头青年跟前，掏出了一个小本递过去，说：把你的名字给我写上。平头青年只说不动。您要我的名字干嘛呀？哎，你先写上。平头青年斜了一眼小本，还是没写。老军人一下火了：我命令你写上，你知道我是谁吗？平头青年小声嘀咕道：不知道。老军人大吼一声：我是陈赓大将。平头青年惊呆了，乖乖地在那个皱巴巴的小本上写下三个字：谢光选。这个叫谢光选的平头青年，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所讲的那个美国技术员想要见的长征三号火箭的总设计师。谢光选截止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那一年，已经有68岁了。年轻时的那股子愣劲儿与虎气减弱了很多，但是啊，他一直留着平头，只不过并不是当年的满头青丝，如今也是两鬓斑白了。前不久，谢光选谢总在西昌发射场度过了他的生日。那天，秘书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认认真真地炒了好几道菜，还专门地为谢总做了一碗长寿面。当炊事员把长寿面放在谢总面前的时候，他这才恍然大悟：哦，闹了半天，今天是我的生日啊。谢光选先用筷子轻轻地挑起一根面条，高高举起，然后再慢慢地放进嘴里。面条刚一下肚，他便像个孩子似的叫了起来：哎呀，好吃好吃啊！接着就是一阵大笑。凡是接触过谢总的人都知道，谢总爱笑，他的笑声若用朗朗二字来形容，再恰当也不过了。他的笑声洪亮爽快潇洒，极富感染力，但凡听过他笑声的人留下的一定是老顽童的印象。谢总方方的脑袋，胖胖的脸，体格健壮，满面红光，随便往哪儿一站，准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可靠。据说有一次，他和几个年轻人一起玩所谓的算命，有人说他的性格是 A 型，有人说他的性格是 AB 型。大伙还没猜完，谢总啊，先自个儿乐了，他说：我呀，是个火箭型啊。谢总同任总一样，也喜欢散步，而且两位老头啊，经常是一起并肩散步。一年前，为了一部电视片的需要，我特意为两位老人安排了一次假散步。那天，摄影师的机子早已经停了，但两位老人还在朝着发射架的方向不停地走啊走啊，仿佛向前走已经成了一种惯性，结果假散步就变成了真散步。谢总散步喜欢倒背双手，两脚几乎是贴着地面走，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增加摩擦系数。一般早饭和午饭以后，他习惯绕着院子溜达几圈，而且手上总是捏着一根牙签，一边走一边剔牙， 一边还不忘抬头看看天。但谢总最喜欢的就是跳绳，每天早上起床，他先在兜里揣上一根尼龙绳，出门溜达一圈之后便开始跳。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一口气能跳几百下甚至上千下，现在老了只能轻轻地舒活一下筋骨，但是他力求每跳一下都尽可能地增加一点高度。谢总很能说，讲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很有共鸣的力度，而且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每当讲到开心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爆发出一串长长的如同鞭炮似的笑声，一下子就把你引入了他讲述的故事中。我呀，1922年出生在江西南昌，要讲功劳呢，我没什么功劳，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带头羊。我高中毕业就当了流亡学生，日本人凭几门大炮就把中国人赶得到处乱跑。那时候我就想，谁的武器厉害谁就厉害，后来我就搞上了兵器，这与我当时的想法可能有关系吧。我跑到四川重庆上了中央大学，当时蒋介石是校长，后来没钱了念不起了，就转到了重庆兵工大学，因为这儿可以贷款读书。大学的时候我光看讲义不去上课，哎，但是成绩还不错，老师和同学都管我叫小顽皮啊。有一次呢，我的一门课考得特别好，教授发考卷的时候却说，哎，我怎么从来不认得你这个学生啊。后来呢，陈赓大将来这里参观，点名把我调到北京国防部五院。有一次我去哈军工讲课，又碰见当年重庆兵工大学的那位教授了。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怎么不记得，你就是这个不听课还考得好成绩的小顽皮呀。你知道吗，我们那个班的同学都很厉害，刚进去的时候96个人，毕业的时候只剩下46个，现在有1/3在台湾，1/3在美国，还有1/3啊现在在大陆。几年前有一位美国的同学访华来北京问我说，你现在肯定是个亿万富翁了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没有那么多钱怎么能指挥调动那么多人搞火箭呢？我说，我们搞火箭是靠国家的制度而不是靠金钱的。我个人呐，除了一个月200-300块钱的工资分文也没有，不过我的住房是万源公司最好的。当时我同学笑了说，你这个总师的条件啊，在美国只相当于一个毕了业3年的大学生啊。1990年1月24号的上午，我又在西昌发射场同谢总见面了。这天在宾馆的一间小屋里，我们一边吃着橘子一边聊。当聊到长征3号火箭的时候，谢总特别高兴，一下子来了精神，仿佛每句话都充满了豪情。谢总说，哎呀，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初露天疆啊，在世界的舞台也算有一席之地了。咱们的长征3号火箭完全是靠咱们中国自己的力量搞成的。我跟你说啊，他的身上除了有几个小元件是进口的以外，全都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在发射3发之前，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啊。我跟你说，长征3号火箭是中国通力协作的结果，它得到了全国750个单位的支持，光是科研协作单位就有1545个。 世界上能单独搞火箭的，除了美国和苏联，就只有咱们中国了。你看，法国的阿丽亚纳火箭厉害吧？但是它是由11个国家联合起来才搞成的。所以，作为长征三号火箭的总师，哎呀，我要向全国的所有协作单位说声谢谢。长征三号火箭是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搞的，从研制到发射，费用都是较低的。有一次，聂荣臻元帅打电话问我，说：“钱花完没有啊？”我说：“还没呢。”聂帅说：“哦，那没花完就好啊。”嘿，不过你啊，哎，也真是个老抠门啊。你们知道吗？法国的阿丽亚纳火箭和我们的长征三号火箭差不多，他们花了10亿美元。这两者的比例是什么呢？一块人民币比2美元到 2.5 美元。也就是说，咱们中国花1人民币办的事儿，法国就得花 2.5 美元才能办成。所以咱们中国发射外国卫星的价格低呀，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低。跟你打个比方，哎，比如说科技人员他们哪都没有奖金呐。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高，长征系列火箭只有半次失败，比法国阿丽亚纳火箭的成功率啊高 7%。 长征三号火箭代表了中国的运载能力，氢氧发动机在200公里高空失重场的情况之下二次点火启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咱们中国能做到。法国的阿丽亚纳火箭在高空不能够进行第二次点火，便只有跨过大西洋到南美洲的库鲁巴场发射。中国的火箭可靠性还是很强的。还有呢，就是中国从失败到失败不等于火箭掉下来，再到再次恢复发射，时间之快是世界第一啊。美国从失败到恢复发射用了1年多，苏联用了半年，咱们中国只用了79天。所以说呀，长征三号火箭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特别是一些美籍华人、英国华侨听说要发射美国卫星之后感到非常激动，非常自豪啊。前不久有几位美国的同学和美籍华人朋友在我们家里聊天，我说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们十分恳切地问我，说你这个说法可不可以改一改？我说怎么改呀？他们说我们在美国，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能不能把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改成为祖国争光啊？另外，你们的人民的定义很严格，能不能把为中国人民争气改成为炎黄子孙争气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连忙说可以改可以改，我现在就改。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5天，我又在西昌发射场见到了谢总。那是一个太阳温和的中午，谢总在宾馆门口散步，他一边用牙签剔着牙缝，一边不时地仰望着天空，好像空中挂有一幅漂亮的国画一样。此时谢总已经在山沟里待了半年，依然气色红润，精神焕发，只是比此前稍稍地瘦了一点，黑了一点。我问谢总，谢总，你在山沟里的生活习惯吗？谢总说，嘿，这有什么不习惯的，我在戈壁滩那个发射基地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3年。我又问谢总，您对这次的发射的把握性怎么看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